放下是吗？消失与情有你共鸣，现实是梦吗？紧雪花，静静腐化。一双通透大眼睛，一生一世未了情，留下是我。我看晚星，今晚一过再孤星，聆听而那边谁在呼应，从记忆消失中记影，记低每段光阴人情，从这天终于当听明，眼睛消失与情有你倾听，最后独白说声下世约定，意识转情满天的星星伴着我梦醒， 每一次咧，一呢度第二 part 翻嚟咧，我都好感觸。即系咧，佢頭先嗰條友咧唱嗰個插曲咧，我真係覺得好好聽。 我唔係咁認為啊。 即系我覺得咧，好有感情。 我唔覺 得。做電影有樣好，你唔會真係以為淨係做戲咁簡單，又可以扮曬嘢，又可以點人做嘢，又可以唱歌，係嘛？ 你冇份唱就梗係啦，我有份唱。 係啊，你明唔明？我每一次我都想嘔噶，其實。 係啊。 即係點解唔準備？ 你想嘔係因為你身體有問題。好啦，咁我哋又翻翻嚟先啦。你頭先有講過噶，話你即係都有啲嘢想問下人哋噶，你未開麥之前。 哦，你叫我問嗰啲。 唔係，其實我想知啫。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我哋呢啲幾廿歲，我又唔想用我把口講咁。彩你有想知嘅，點解咧？因為你都話曬，即係都係 過來人啊嘛。 係啦，咁講緊金像獎呢樣嘢啦。 咁有咩注意或者即係你嗰刻嘅心情？ 雖然彩你冇乜機會去，但我都想知。 你放心，我冇機會，你都唔會有機會。 我冇機會，你食蕉啦你。好啦，咁你講緊過來人身份先啦。 真係好驚噶，乜都唔識啊嘛。 即 系点 啊？走行落去？ 唔系啊，你要着咩衫去啊？我嗰个场景系要点 样？啊，导演冇帮你谂嘅咩？ 冇啊！ 或者你间公司有应该有公关或者有一啲工作人员帮你 安？ 唔系啊，即系讲紧拍呢套戏，电影公司系啊，咁佢有员工噶嘛，或者有人噶嘛，佢系会通知你啊，或者帮你啊去处理呢啲嘢啊嘛，因为你代表天水围的日与夜呢套戏噶嘛。 其实真系冇 啊！吓， 自己谂噶 咩啊？其实都好多是自己想 的。哇，其实这件事是几 对一个小朋友来讲是真的挺恐怖的事。 恐怖哦。喂，我刚刚搭巴士去到那个站落车去哪里？我想去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人家你的黐打屎就好。即是你没有人帮你，完全是。 哦、 化妆都没有化。 化妝會有化，佢會有安排你去化妝， 要化 去我會準備套衫俾你去影嗰個金像獎嗰本書嗰個相咧。 啊！ 但係去後邊嗰啲嘢就全部都哦，我自己嚟啦咁。 咁但係冇人要留你簽咩？正常嚟計，喂，嗰啲梗係飯來，即係張住咗口想食咗你噶啦嗰刻。 簽咩？簽公司。 係啊，一定有 N 間走嚟問你噶。冇啊！ 會有一兩間咪就話去翻大陸簽嗰啲公司。 全部都係翻大陸。 但係香港冇咩？ 香港冇。 吓咁奇怪！啊，头先数漏咗一个新人凌文龙啊，我又有上次有合作过一啲首映咁样，系啦，又系喂人哋隻手可以喎，大佬，阿古山即刻签咗佢喎，大佬天下一喎，几廿倍轮排住队拍喎，大佬，即系呢啲唔系依家唔系我话佢而家出嚟唔知点解会系咁啦，你嗰阵时冇咩？ 嗰时冇，嗰时可能更加我又打正旗号，我唔想做。電影啊 ，OK， 唔緊要啊，而家都未遲。 你講到出口， 你講埋嗰啲好恐，咁你好恐， 咁我好真噶嘛，我唔想做咪唔做咯，唔拍。 哇！ 哇！型哇！型，我真係覺得型 啊，係真實啫。 但係我 唔中意嗰啲爆破。 但係佢慢慢過咗一段時間咧，佢係中意拍嘢嘅，因為我見佢拍好多嘢。係啦，應該可能有啲位佢醒咗啊，有啲位醒咗嘅係即係。你人大咗个谂法唔同咗啦，系咁但系佢就好嘅，佢无悔嘅，系因为佢跳舞佢觉得都紧要啊嘛，系啦。咁但系唔紧要咧，冇嘢系浪费嘅呢个世界上，因为佢始终都系即系都系一定要经历一啲年青人最叻系咩啊？燃烧自己嘅生命啊嘛，不停咁样夜瞓打机，同埋唔瞓觉，同埋唔瞓觉咯，燃烧佢嘅生命啊嘛，要我呢都冇得燃烧啦，我埋单啊嘛就嚟系咪先？好啦，咁啊嗱。佢又講咗好無助啦，好叫做係好有啲人咧，窮一生嘅精力咧，都未必去得到嗰個地方。我識過有個特約叫陳華，陳華佢都唔細噶啦，真係睇住佢可能由特約臨時啊，跟住特約啊，跟住一直都脾氣唔好啊，跟住可能又有冇人揾再揾佢拍戲啊咁樣。佢又悲哀啊，又成日喺個 Facebook 度，即係叫做好，你睇到嗰個負能量係好乸勁，我都勁㗎啦，佢仲勁，係啦，咁即係睇到佢窮一生嘅精力。其實呢一行好多人，有一個叫做仙人球，唔知有冇聽過咧？仙人球咧係喜劇之王嘅藍本嚟嘅，即係阿周生係睇咗佢呢個人，先至去做呢一套戲嘅。呢套戲係個藍本係根據嗰個仙人球做嘅。由內到外，最後愛到內，即係嗰啲係喺佢嗰度走出嚟嘅，係啦。因為我同依家個導演歐卓文其實係喜劇之王出嚟噶嘛，即係我哋個訓練班會出嚟噶嘛。咁所以成日都講翻呢啲嘢，去大家去笑下咁樣。而你呢件事咧，就正正就係好多人夢寐以求，而你好容易就得到，而且你係覺得唔舒服添嘅，係啦，係俾人打嘅呢啲行出街係會咁，但係就係官民點都好啦，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嘅啦，係啦。咁我亦都唔會灰心嘅，因為我哋即係叫做係我哋按部就班，同埋我哋真係有咁嘅緣分，係有機會 的話咧，咁我哋盡量試，同埋即係我唔中意個嗰件事掌握喺人哋手上，係啦，我哋自己做部戲出嚟，我哋自己 sell 自己做埋演埋各樣埋班， 係咪？ 係啦，即係要。你冇啊！你靠嗰啲，我諗緊喂，嗰啲好勁嘅監製，嗰啲好勁嘅導演，咪係人，我咪係人，係咪？我有我嘅睇法噶嘛，唔係你嘅睇法啱曬噶嘛。即係你自己如果一入咗嚟嘅時候咧，就即刻講話，誒佢係啱嘅，佢係啱曬嘅，佢講嘅嘢就啱曬嘅。咁你其實你唔精彩嘅呢個人，你一定係。我錯都好啦，錯都即係好似頭先講，我哋磨合其中一個，佢錯曬噶嘛，成個人係，但係佢出嚟嗰件事係啱噶嘛，咁你冇得講呢啲，邊個預計得到啊？全世界都話佢唔啱做噶啦，嗰、那個角色，咁但係結果唔同， 結果有佢嘅獨特性喺度， 係啦，所以冇得講，係啦，咁再講嘅，咁麗雲姐啦，係啦，咁其實咧，麗雲姐咧，咁因為磨合嘅關係咧，好 friend 好熟。熟到係成日飲茶啊，同埋傾電話啊，講下心事啊咁樣。咁呢個圈你知多是非㗎啦。我身邊亦都好多人做好多是非啦，佢都聽好多㗎啦。咁但係喂大佬，人哋幾廿歲，盲嘅咩個心眼，同埋有啲人咧會覺得呢啲老人家嘅演員咧，你要用佢嚟拍戲，你先嗰一刻好尊重佢，同埋先去好似扮曬同佢去溝通咁樣。假的嘛呢啲嘢，你一拍完套戲，你根本你唔會打電話俾人嘅啦。咁我唔知點解，嗱，麗雲姐就好中意細數當年嘅，但我好中意聽佢講呢啲嘢嘅。咁以前係冇時間去聽，因為以前做嘅嘢太忙啦。咁而家我轉咗喺另外一個職務裏面做咧，我又舒服啲，我就多啲同佢溝通。咁再細聽咗好多嘢，我又走去睇佢嗰啲，我睇你嗰啲 YouTube 之餘，我又睇佢嗰啲 YouTube 啦，都好佢原來呢一行我諗。難再找到第二三個的了，他做了64年，64年，即是他不是年紀60多歲，他做了60多年，即是你哪裡找到那個這樣的人，雖然大家年代不同，可能你聽到、啊、他那些劇本、啊、或者那些東西到現在你可能不適合聽的，但問題是他講他的人生閱歷和你的精神，其實我們現在都是在做的、自學，他講的自學我都自學的、我都沒有讀過電影的，跟住我有一日，我叫我同事，喂，你不如同我揾下啲監製嘅課程啊！監製佢上網真係打電影監製課程，冇，撲街啦！我又未做過，但我而家又係做緊監製，咁點咧？我就識屌人嘅啫嘛。咁我除咗屌人之外，仲有咩可以做咧？咁跟住，喂，大佬咁樣、啊，你話揾個咁嘅課程其實係好難嘅，一套戲個監製話曬事嘅，基本上。你怎會有一個課程 去再教你怎樣做一個監製呢？那教你什麼呢？你現在說的就是你的想做的事嘛、那就是這樣了，所以我是這些位置我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的、但問題是我就盲衝衝地衝到這樣的事出來、是吧？因為我亦都慢慢我發覺到啊，跟正統嗰條軌去行咧，啊唔得，佢哋話啊呢個 budget 先一定拍到呢樣嘢，你唔好妄想呢樣嘢能夠做到嗰樣嘢，唔係喎，得嘅喎，即係呢個世界，即係我唔信連戲院裏邊嗰啲人都咁專業，我用手機拍完可能你都分唔到嗰啲係手機。 系啦，所以翻翻嚟 啦。你唔好扮晒啦，翻翻嚟啦！我特登系要讲噶，我够时间啦，系啊，好咁就翻翻嚟啦，又翻翻嚟啦。咁头先讲啊，丽云姐有咩独特性咧？其实咧，点解佢仲咁 hit 咧？因为其实我哋见到能够好戏或者系有一个排名，有一个层次，层次亦都除咗系真系一个层次之外，亦都系一个形象嚟嘅。即系好啦，我哋而家讲，我哋而家数啦，罗兰姐，爆姐。苏恒璇，邵音音，仲有一个叫做系嗰、那个咩？王夏慧，跟住同埋丽云姐。我而家咁样噏，我识嘅七个啫。但系问题系有啲利用未必啱用噶嘛，即系夏慧依呢啲唔，如果你真系。我不說什麼，大家用個感覺，即是不是說大家有個字不啱的範數，應該說譬如一個電影，即例如天水圍日與夜的電影、或者磨合，我覺得有一點是藝術東西在裡面，我覺得是爆姐啊、羅蘭姐啊、是啦，那就是麗雲姐啊、 阿蘇杏璇啊，即係呢啲啊，咁阿蘇阿阿蘇杏璇佢走咗啦，咁咁你剩翻三個啫。好啦，咁你話鬼片啊，或者咁因為陰陰姐都係金像獎嘅配角啊，都係啊，係咪先？仲極好似唔知兩次定咩添？咁其實應該咁樣排噶嘛，但係你有時有啲嘢又要關個形象事嘅，要關個形象事嘅，即係。你譬如好天水圍日與夜，你冇理由，即係你感覺上，如果揾趙陰陰做係唔似噶嘛嗰件事， 係 咪？唔似嘅，唔啱噶嘛，或者唔知點解係唔啱啊？但係你哋大家會有嗰個感覺噶嘛？即係我磨合，開頭揾陰陰姐嘅，陰陰姐唔拍，因為佢未了解個角色，因為佢以為個角色係虐待嘅，佢個角色叫虐狗婆婆啊嘛。咁但係佢就以為真係要虐狗，我好愛狗噶，唔可以虐狗噶咁樣。其實不是一個名字是這樣的，但是都沒有了，即是是我們騙人嘛，封了了，是吧， 我上次也跟他拍了一個學生那些比賽， 我見到啊，那跟著就麗雲姐一口答應，但麗雲姐不喜歡狗的，我們拍這套東西慢慢令到他對狗有感覺，是啦，那還有聽到很多東西，所以其實他們到現在都是搶手的，會搶手的，那其實市場上是需要，所以你未必有機會的，如果你再做下去，你新人不關你事的話，再配角都未必關你事， 所以都不關 你 事， 你可能到麗雲姐的年紀你可以因為你沒有的，你如果 你再後面再不給審審級的演員去拿金像獎這些東西，你後面沒有人上來，沒有貨沒有貨供應給這個電影業。 剛才說到哪裡啊？其實 不是，這個是我們本身這個本身是我們要講的議題來的，頂你 飛到去大西洋， 沒有飛到啊，是你誤會飛了，我們剛才是不是有講有麗雲姐這一拍你真是吃蕉啊，不是講笑，其實蔡妮她厲害了，她以前是不會理她，是不會理你，她可以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面，你是看她不到但她剛才的表現我開心的，因為他終於有反應了，我起碼這樣有兩下交流了，他做戲 OK 的，他是做主持就不行的，他做人又紮紮地， 我不覺得你 好行，我擺明好行好了，那就真真正正了，那就講一下你了，那怎樣，應該有很多難搞的事情，你戲又不去拍啦，天王巨星你又不拿去做啦，是啦，明明有很多機會賺很多錢，那一刻食剩個勢的話，那又好彩，如果他簽了我今天又見不到他，這個就是整定的，如果我那時一早已經是這些，我又可以走去吃他，我那時又未是是吧，他那時是又不被人吃，現在我是又可以吃他，是吧，真的很奇怪，那你有什麼，即是那段時間你又覺得自己無悔，那你當然一定是有很多辛苦的東西，什麼辛苦的東西 都很多，那時候跳舞跳到條脊椎都七老八算了，歪曬，坐又痛，瞓又痛，企又痛，每個 pose 一定五分鐘轉下，跟住慢慢去醫回自己，又再去跳回，又醫下自己，又再去跳回，啊， 醫生沒見你不要跳嗎？ 有些醫生叫不要跳，有些醫生說，跳回吧，不跳不喐他就會仲痛啊，咁好咯。 咁其實聽邊個講咧？應該 冇啊，我都是聽嗰陣時都是繼續咁去殘暴咁自己的身體。 OK， 好，仲有咧， 跟住就仲有 身體就你自己啫，抵死啦，咁仲有咩嘢？ 跟住不停咁樣受傷，其實都會好大嘅。情緒的起伏噶嘛，好唔開心啊！你自己中意做嘅嘢，你冇得跳咯。你嗰陣時仲要接受緊，可能冇得跳，跟住但係去到真係冇得跳嗰刻， 即係運動員話俾你知，你會跛腳咁解啦。 你真係冇得跳咯，好啦，我人生嘅所有嘅嘢喺嗰位終結啦。 哦，自己諗嘅， 唔係咁嗰陣時跳舞係啊，我個人生。 咁你跳舞嗰班 friend 會點啊？好失落啦，冇咗你呢個中堅分子。 又唔會嘅。而家都仲有出嚟玩下， 玩下咯，就唔敢話唔。 但就真係個唔同咗咯，真係，真係會唔同，因為以前都成日一齊跳，一齊見。 放低咗㗎啦，就放低咗幾耐啊？ 放低咗一兩年啦。 一兩年 ，OK， 好啊，都應該差唔多，已經係可以放低曬㗎啦，即係。好啦，咁點啊？屋企咧，屋企又點樣啊？屋企人有冇炸你型啊？或者有冇咩麻煩或者精神壓力俾你啊？咁樣。 其實屋企的開支就不大，就不會話好俾壓力我。但是妹妹一開始都不明白哥哥，因為我都俾得不是話好多家用。 咁佢做佢都會啊，唔明白你做緊乜嘢？ 實炸你型啦，你牛高馬大大佬， 係啊。跟住佢臨尾知道，哦，其實我都喺度受緊傷。 犀利幾多啊？你有冇 受緊傷？細我四年。 哦 ，OK，OK， 明啦，大家知幾多歲啦 ？OK， 睇下大 家。系啊，實炸你型啦，大佬！佢基本上佢頂得多過你啦，平時。咁但我覺得佢都係齋炸你型啫，佢應該都唔會話真係，哎，你咁樣我唔俾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唔會嘅，乖嘅應該都係，係啦。咁另外啲爸爸媽媽咁樣咧， 爸爸就好細個就我好細個嗰時佢就走咗啦。 哦 ，OK， 走咗嘅意思 係即係唔要屋企咯。 哦，離開咗屋企，咦？似我喎，我老豆又係喎，我老豆係爭人錢嗰只咁樣嘅啫嘛。 係，佢又係爭人錢。 哦 ，OK， 屋企俾人淋曬。 其實爭人錢 有嗰啲感覺。 其實爭人錢唔使自己走啊，即係成家人一齊走得嘅啫。 佢係想逃避我阿媽，我媽咪。 嚇！逃避埋你媽咪？ 係，因為嗰時 爭你媽咪， 我媽咪都有，媽咪都有病。 啊！ 媽咪都有精。情緒病啊，精神病，所以佢都會好 精神病都有啦，係冇咩問題嘅，多啲關 懷都有啦， 係啊， 邊類型啊？ 係抑鬱嗰種。 哦 ，OK， 呢啲依家真係香港好普遍， 好普遍， 即係會自殺嘅，唔係嗰啲。 咁又唔會自殺？ 係點樣啊？即係唔，但係有，但係冇話攻擊性啊， 冇話攻擊性，係好唔開心咯，好緊張， 即係自己會唔開心，同埋有啲舉動 好多痛苦咁。 哦 ，OK， 咁長期唔得嘅喎，有冇帶佢出去玩下咁樣嗰啲啊？ 到後期我就自己，譬如我就自己去有啲修行，跟住我就去了解咗一啲釋放情緒嘅方法，就可以幫到媽咪做呢一個心理輔導嘅環節啦。 佢係好早已經有定還是？ 佢細細個都有嘞。 哇！咁你咪你哋真係慣曬嘅咯。 係啊。 OK， 慣曬。 佢自己知嘅。 佢自己知。 佢自己佢但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就真係。是要真的好好好你哋都未必幫得太多、我覺得是真的他的生活環境他有一班 friend 啊或者有一些固定的人啊或者固定活動你要跟他玩多一點我想這些就應該要幫助我挺好的去玩啊大佬、你可以想多一點的還有即係帶埋去跳舞咯，即係 佢唔中意喐佢，就唔中意真 係睇住你跳啊，係啦， 有啲嘢屋企跳俾佢睇， 有啲嘢唔係你帶你去玩 friend 嗰度嘛，真係唔好理啦，總之你搞得掂噶啦，係有啲又每個人做下有佢自己生活模式嘅嗰啲，咁喂都幾悲慘嘅喎，其實都幾慘嘅喎，嗰個歷程係 幾慘，但係都幾有用，我覺得呢啲經歷 令到你個人變得好。 譬如細細個嗰陣時都好多恐懼，所以唔夠膽去放自己做戲啦。跟住到大個開始穿越到呢啲我的所有嘅傷痛啊，細個嗰啲經歷啊，跟住反而係對我做戲好有幫助。 嗯， 真係好有幫助。 OK，OK， 真係好好。 好。咁而家成日接，通常接乜嘢做嘢？嘢拍我 最近 係人哋自己打電話俾你噶嘛？ 我都有自己 send 信息嘅。 嗱，呢啲咧就係我平時就係講藝人咧係要立體，就唔好一味講自己好嗰啲嘢。 嗯， 即係一啲自己嘅即係人有一啲唔好嘅嘢，正常噶嘛。嗯、OK， 即係嗱，我遇過好多扮緊曬嘅 artist 嘅，好多真係。 嗯， 係啦，最扮嘢嗰個就係我同埋佢。OK， 所以我哋好清楚嘅。點咧？通常咧就好，通常都係話人哋揾我噶嘛，或者人哋邀請我噶嘛，即係好少話自己去揾噶嘛。但係佢係唔覺得冇問題，我自己去揾咪就我自己去揾咯咁樣。即係佢去推廣佢自己，佢 send 個 profile 俾我睇嘅時候，啊佢攞過啲乜嘢獎啊，點拍過啲乜嘢，即係佢好有禮貌去 present 佢自己。佢好知名認命嘅，佢好知道而家自己。不是那個位置，他很努力去 present 他自己，所以我這個位置我覺得我是覺得、我很慶幸去有一個人這樣 send 東西來給我，因為重要是喂他不是那些你有一毫子吹到你變一蚊那些、我這些、即不會是這些 他本身是自己有個底，他真的走來找你、如果有東西拍可以找我，可以找我幫下手、我覺得 OK 喎呢件事，即係入邊嗰啲扮曬嘢，有冇期啊？我睇下有冇期先。你明明就冇嘢做啊，你冇扮嘢啊。咁所以我都會即係我哋啲自己啲藝人，我都會教佢哋，我都會教佢哋要立體。咁觀眾先會覺得呢個人係雖然可能未必係全真啦，即係阿彩嚟撩鼻屎嗰啲人唔同你講啦。咁但係問題係 靚女都會撩鼻屎， 靚女都會食屎噶嘛。咁所以變咗係我哋係需要係有啲嘢要配合嘅，唔可以全部都係嗰樣嘢。咁而家我就都幾開心嘅，即係能夠見到阿龍仔呢個人，係啊，我想講呢件貨呢個人係啦。咁點解咧？因為我自己咧好中意電影啦。咁而家我有啲接觸到，亦都可以做到一啲自己控制到嘅嘢。我可以揾到我嘅發行商，我可以揾到我嘅戲院、我的院線傾上話，點樣食牛歡喜，我全部識得點樣做。係啦，我識得食牛歡喜之餘，我裏面我自己想嗰套戲點啊，點樣做啊，話 Q 曬事咁樣。即係呢啲係。同埋我生咗一部真嘅戲出嚟，人哋唔會當你吹水嘛。人哋話：你真係得個，我真係，我計真係得啦，係咪先？咁我亦都唔係沾沾自喜，只係就算嚟到而家都好，我都好 power 呢一樣嘢。我縱使我冇機會去到《行龍李天都》，我真係做到一套嘢出嚟，我擺咗個大銀幕上畫，你去買飛，你會睇到喎，大佬。仲要係我冇宣傳之下，係有人大係啲動保人士知道係咩嚟嘅喎。即係我當然嚟講會有宣傳啦。咁所以都係其實幾開心嘅嗰樣， 聽到覺得開心， 開心嘅，即係喂大佬，有好呢行好多人吹噶嘛，最慘就係吹嗰啲，有啲唔係真係想吹嘅，係真係可能老細突然間山水喉，可能拍下突然間有人扭計，你拍唔到落去，有好多呢啲人，但係有好多人成功嘅，但係都係大家好有毅力，狂舞派都係啦，係啦，佢導演按咗層樓，跟住走去拍，拍完就喂點？我寧願攞個澳門賭咗佢啦，大佬！你按完層樓嚟賭呢套戲，究竟得唔得？呢個機會率會唔會比較細咗啲啊？嘛，佢仲要唔細喎個資本，佢仲要拍完之後紅咗兩個星，佢係冇簽到翻自己嘅喎，一個限卓玲，一個蔡宏毅，佢冇簽翻俾自己嘅喎。白白是流咗出去的嗰啲，係咪？即係你都會看到佢係真係為嗰個電影，佢冇話咩，因為我裏面點樣計算啊？呢個位我一定留翻曬，唔似我咁啦，我要一定要呢啲人，我要簽曬佢，我先至會做呢件事。OK， 係啦，咁咁冇問題嘅，商業上考慮嘅。咁好啦，咁啊，仲有少少時間，仲有五分鐘，你話俾我知，而家其實你最想做乜嘢，或者你嚟緊嘅 plan 係點樣咧？啊， 我而家係。真的要做一個演員，跟住我就不停地自己去 cast 不同的戲啊，跟住去，譬如學生作品我又會做啊，拍一套郵差，跟住拍一啲學比賽的電影啊，跟住最近拍一啲仙郎潮嗰啲， 有我全部有睇到。嗱，再一個叫做係有智慧啲少少嘅分析俾你，逢係去 casting 嘅電影咧，其實大部分咧都已經係個老細開呢套戲嘅時候咧，啲 main cast 已經定曬嘅。你哋去 cast 嗰啲只係一啲側邊嗰啲。咁係睇唔到。我以前有一段時間我都係瘋狂去 cast 啊，或者啲 friend 介紹，全部都已經係即係逢係輔導揾得你啊，或者嗰啲都已經唔係嗰啲嚟嘅。係啦，就所以變咗年輕人都好多都做緊呢樣嘢。但係當然啦，呢個工業一定係要進行呢件事啦。咁但係就係我洞悉到已經唔係。咁樣行入去中間嘅，要真係要做咧，真係要有一間公司，係間公司自己係可以有好多嘢自己控制到。求人最難嘅呢個世界咁啊，自己有間公司，個公司咧就自己有自己嘅嘢，係可以自給自足到，係啦。咁其他嘢照做，係啦，冇問題嘅，因為磨練嚟噶嘛，嗰啲係啦。咁所以同埋你喺裏邊識到好多唔同嘅製作組嘅人啊，各樣啊。可能到你年紀大啲嘅時候，唔得，我而家要自己開啊！突然間又唔知點解喺邊度走兩個臭錢出嚟，或者你揾到個投資者，龍啊，同我搞部嘢咩價錢到啊？咁你自己識得計數啦，即刻，我揾呢個 cool， 呢個拍得好，呢個拍得好，但係加埋都幾多，我都搞得掂咁樣啊！老細一嚿搞掂啦，一嚿搞掂啦，咁平啊得啦，咁你就要做，跟住就揸 fit 咁樣嗱，即係我就係咁嘅初型咁樣做出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再嗱，你咁樣 send 嘢去，其實 send 出個彩虹嚟嘅，因為你又 send 到俾我，係啦。我唔係話代表有啲乜嘢可以發揚光大，只係覺得大家啱嘴型嘅，咪可以一齊玩咯，玩嘅啫嘛，當係啦，都係嗰句啦。我覺得你呢件事會有機會紅嘅，我咪先對張約俾你簽咯，係啦。我覺得都係試嘅啫，咁樣我就覺得冇乜所謂啦，係啦，大家當玩咁樣都得嘅啦，因為都係嗰句啦，簽約。你唔紅嘅簽嚟冇鬼用， 你簽了你沒有心機做的又是沒鬼用，你簽了大公司看啱你，他你就不夠他爭的，他說你委約就可以了，他們不會告我們一個哪有錢和大公司，是不是小公司又叫不到你的，又不夠你大，那合約不是我們，不關我們事，合約 是一個有實力的公司和一個有實力的演員的中間一個工具而已，一間沒有實力的公司和一個有實力的演員也是沒有這個合約存在的，沒有用的，一個沒有用的演員和一間沒有用的公司就更加沒有用的，這件事是，所以我都洞悉了很多東西出來，是的，簽了又賺，即是有很多東西你沒有做又做不到，又嗌交嘥鬼氣，還有又要被人說寫大字報啊，這間嘢怎樣衰啊，這間嘢又怎樣怎樣啊，即是 你又賺自己谷氣，所以我們現在很開心的做得，因為大家都是即是順著個勢行，是的，那好啦，那我給你用這一分鐘你講一講，你講了你自己，你做一個真正的演員啊。咁你的目標，你做咗演員啦，演員唔係一個目標啊。做咗演員之後，你係要去到乜嘢狀態呢？ 喺我目前嚟講，嗰個目標就係我要好 enjoy 咁去拍每一個戲，咁我就拍得好啦。然之後嗰啲話要去到有幾紅嗰啲，我而家唔講，因為我係覺得自己一定會紅嘅，我係謙虛咁講噶，我一定會紅嘅。 Okay. 所以但是我是需要我入返呢行我需要啲時間俾力落去囉。所以 使呀、啊、買到位有力㗎啦。 所以 出面嗰啲人食 呢個就 係 想講嘅嘢啦。 等你俾機會天光啦大佬。總之自己行出嚟嘅嗰樣嘢就係、是、唔使話是啦，啱噶啦！你話我覺得自己紅，但我謙虛咁滯嘅，我好囂張話俾你聽，我會紅，我囂張咁話俾你聽，安卓你係唔會紅嘅，我就會啦。OK， 咁好啦，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嗱，如果佢再上嚟嘅時間咧，係一定同我有啲嘢發生先會再上嚟嘅，係啦，否則再上嚟咧都冇乜嘢講嘅，都係講曬噶啦，已經係好啦。咁大致上係咁嗱，各位如果想見到佢咧，咁我哋十月上畫嘅時候咧，我哋場場都會借票嘅。咁我哋係任何人同埋狗喺電影院演出過都會去。咁當然佢會去啦，但係佢冇揾演出，咁點解佢又去呢？因為只狗又去嘛。係、我你 OK， 我等先再問你啦呢、這個問題。OK， 咁冇問題嘅。係啦，咁大致上係咁樣啦。咁下個禮拜六再見啦。OK， 好，拜拜。 拜拜。